表面上与霞丽关系也很好，当然他是最好的内应与向导。这几天寒山间装病请假，偷偷跑出来装扮成食客，不动声色地给严仲子暗送机密。寒山间多方打探，得知秦国几天后将派使臣与霞丽在东孟相会，一则要引诱韩国协同攻魏，二则攻下魏国后就让霞丽当魏侯。严仲子决定利用这一良机破坏霞丽卖国求荣的阴谋诡计。三人周密布置，做了巧妙安排。在东孟的便殿上，寒山间故意吹捧霞丽，使他更加飘飘然起来。寒山间假意提醒他，严仲子深得民心，收揽了不少奇才勇士，千万不可大意，又反复言明今日东孟之会切不可轻信秦国使者，他们是最不讲信义最为狡猾的，应当提防戒备。一席话博得了霞丽更大的信任，放松了对他的防备。秦国使臣即将来临，霞丽簇拥韩哀侯上殿，伏地禀奏应该如何对付秦使。肥胖笨拙昏聩无能的韩哀侯连鹦鹉学舌的能耐都没有，结结巴巴地生搬了几句。钟鼓齐鸣，鼓乐喧天，霞丽先行引导秦使入见。秦使戎装佩剑，巨傲不恭，武士紧紧相随。秦使狂妄地声称秦国将率百万之众东出潼关，假到韩国讨伐魏国，望韩哀侯共同出兵。韩哀侯厚颜无耻地表示自己是秦国外臣，愿替秦王做前驱效命。话音未落，左侧传来剑戟碰撞之声，侍卫立即警惕注视。一会儿剑戟声夹杂着拼杀声，卫兵跑进禀报，有位秦国使者随从仗着宝剑闯进离宫，要在君侯面前舞剑助兴。众人惊慌失措，寒山间胸有成竹，指挥卫兵解除秦使及随从武士的武装，并讲明秦国不守信义制造事端。霞丽一时难辨真假，无从下手。穿着秦使随从衣服的聂政威风凛凛地杀进便殿，在寒山间指引下仗剑直指霞丽，痛骂他是媚敌求荣祸国殃民的中原罪人。霞丽拔剑仓促应敌，被聂政击中，长剑落地，他急奔韩哀侯座后借以抵挡，韩哀侯早已离座跌落台下，浑身瘫软在地。聂政穷追猛打，挥剑砍劈霞丽，霞丽一缩头削去靠椅一角。狡猾的霞丽拼死抱住韩哀侯当挡箭牌，聂政急转身用尽平生之力一剑穿胸，同时刺中韩哀侯和霞丽。韩哀侯当即毙命，霞丽奄奄一息。几乎同时，寒山间也趁机刺杀了秦国使臣及其武士。堂上卫士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刺震慑住了，个个吓得目瞪口呆，他们急忙扶起霞丽。他在那行将断气的喘息中发出了微弱的呼喊：杀刺客，寒山剑是内奸。

北京人民广播